心儿似火烧，那是谁的泪在脸上轻轻绕？ 是对雨的爱，就像蓝的海，虽有万千语，不知怎么去表白。不知怎么去表白。